是神秘主义还是奥秘的差异，对奥秘的差异。那它里面呢有一些词呢很像神秘主义的不是不是啊？第三节说无重感恩不忘形，忽然之间忘形了，超过星月到天庭，怎么去的？那人还在地上嘛，又不是做梦，就是一个超越的一个的经历，至少是一个的同景，一个 ideal 啊，然后献上寸心。英文的副歌说 ：“Heaven and earth are full of thee。”那中文把它改了，恩宠荣耀满天地啊。英文不是这样说的 ，Heaven and earth are full of God。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宇宙充满着神，那这个有一点像泛神主义啊，有一点，不过还好他救回来了 ，It redeemed itself。Heaven and earth are praising thee。后面没有那句话呢，就是异端了。你后面不说 Heaven and earth are praising thee， 你只说宇宙充满着神就不行。圣经没有说宇宙充满着神，圣经说宇宙充满了神的荣耀啊，神是无所不在，他的 presence， 但是神并不受天地的限制啊，所以无所不在并没有说完神的广大，神的广大是他是在空间以上， God is above space， 他创造空间的， God created space，而神是在空间的每一个角落 ，and God is everywhere in space in the universe。Okay? 所以一方面我们对神一定要有差异，一定要有奥秘感，但神秘主义是绕过理性，啊，不要理性，直接的以直觉来找耶稣，那这个是历代来2000年来常常犯的错误，啊，不只是现在，每一代都有这种神秘主义。好，刚才有两个问题我们先回答，然后呢还有其他弟兄姊妹的要问的问题的。如何理解因信称义，就是与神和好，建立人与神的关系，然后圣灵保惠师才来到我们中间呢？由于圣灵保惠师保守基督徒可能可以胜过世界，胜过罪等等。那这个问题呢是说怎么去理解因信称义之后圣灵才来到，因为刚才我们说重生先然后信，那圣经很明显的说我们是因信借着信心称义的。好，华人福音派好多的是说信心然后才重生，我先 give them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我先从一个很正面的去看了他们所说重信主之后重生，这个重生呢我说是广义的，就是得救的意思。可是假如我们说重生乃是圣灵彻底的改造我们呢，那个就需要是信心之前。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人是完全堕落的。假如你不相信人是完全堕落的，人可以直接找到神，信了耶稣，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前面那段圣灵没有在我们中间做什么工作，我们靠自己信靠耶稣，然后圣灵来改变我们，那这个是与改革中相反的一个的看法。我也大体上接纳是福音派里面的，不肯定是很多很多人这样相信的。问题是圣经对人的堕落讲得很清楚，你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神按照他的大能叫你活过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得就是本福恩借着信，这个不是出于自己，信心不是出于自己的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怎么能够信主呢？圣经说我们是死的，圣经说信心是恩赐，所以圣灵先要感动我们呢。不过从这古典的宗教改革下来的神学家呢称这个叫重生，重生就是彻底的从上而生，生了我们好叫我们甘心情愿的来到神的面前。 不过这个问题下面还有一句话，由于圣灵保惠师啊，保守基督徒能够胜过世界，胜过罪。保守基督徒胜过世界，胜过罪，这个是圣灵成圣的功夫，是圣灵做的。Okay, 好，那圣灵做成圣的功夫，第一步第一件事情就是重生。再来一次啊，圣成为圣洁，胜过罪，胜过世界，是圣灵的工作，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而圣灵重生的工作，使我们胜过罪的工作呢，第一步就是使我们重生，叫我们觉悟过来，换了一个心。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第一步就是悔改信主，之后呢就是天天的要向罪说不，向神说 yes。 啊，所以保惠师保守我们是从重生开始，我们胜过罪是从信跟悔改接受主耶稣开始，之后每天的要继续的。不过呢基督徒既然是得救呢，就不再分胜不胜过的等级，不是说有些人得救而不得胜啊。那每个人真正悔改信靠的都是得救了，也是胜过罪的，但是在经历上我们常常需要悔改，知道我们失败了，再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因为得救与得生的区分呢，很多时候会让我们达到一个结论，是人会基督徒会失去他的救恩的。你要问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先回答这位弟兄第二个问题：神造人吹了灵气，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结果是人有了自由意志。好，但是人呢背离了神，就是原罪。因为人有神的灵气，人需要神，找神，但是他去找偶像。人能够接受神，就是信主耶稣基督。如何理解呢？好，神造人吹了灵气，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是圣经的话，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灵这个字就是 nephesh， 就是有生命的意思啊。有的时候动物也有灵的，在旧约里面，这些希伯来字呢没有那么硬性的灵啊魂呢是生命的意思，有气的意思。结果是人有了自由意志，圣经里面没有自由意志这四个字，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啊。人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活人是的，但是因为神吹这口气，人结果有了自由意志呢，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至少圣经没有清楚说，最多可以说是推论最多而已，最多是猜测而已。 OK， 那人有没有自由意志呢？我们讲过了，假如自由意志是定义为被理解为人有绝对的自由，想做什么都可以的话，那从来就没有。所以圣经没有自由意志四个字，圣经有自由。怎么叫自由呢？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叫你们得到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从罪释放了，但是不要以这个自由当作放纵的机会，加拉太书第五章。有自由，但是没有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这个名词呢有特定的意义，在哲学上就是随意性，就什么都可以做的意思。在神学上，特别是柏拉修的定义是人有能力选择善，人有能力回归到神面前悔改信耶稣。好，人背离了神有原罪，是的，世人没有一个人不背离了神。从亚当开始，原罪，什么叫原罪呢？原罪就是亚当是我们的人类的头，亚当是我们的代表。亚当一个人所犯的一次的罪，神就归给每一个人，所以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最后那几个字，不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那个众人都犯了罪，这两个是不同的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众人都犯了罪，就是我们众人都在亚当里，亚当代表了我们一个人一次的犯罪。好，有原罪。因为人有神的灵气，人需要神，找神。 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在福音派华人里面常常听到的一个论调，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的，最多是猜测。人需要什么？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啊。人会找神吗？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啊。人有没有神的灵气呢？我想这个问题是，人是不是还有一点从神那里来的东西？当然是有的。是什么呢？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啊，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是的。好了，现在问题是，人犯罪堕落了，这个形象变成什么样子呢？答案是，人因为犯罪堕落，并没有变成狗，也没有变成天使，也没有变成魔鬼，人还是人啊。所以人还是人，还是有理性，还是有意志，还是有感情，还是有身体，有思想、态度、野心、计划等等。那这些呢没有改变，人还是人，但是这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都堕落了，都污秽了。 OK， 但是呢，神的形象就是他本来人本来有的公义、圣洁和知识呢，都歪曲了， marred， 都污染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完全消灭的话，人就自相残杀，就没有人类了，很快就第二代就都死光了。神保存人，神还是给人一个他的形象的余种，而且神托住我们，我们生命气息存留都有，都出于他，神还是托住我们。所以人还有神的形象的余种。人需要什么？需要找他吗？不啊。所以他做偶像。人能够接受神？不能够人没有力量来接受神。所以我们说，我们传福音不假设人有能力接受神。人能够接受什么？能够的是因为圣灵的力量，而不是人自己有什么力量。那这个是出于我人的完全堕落的看法啊。这种刚才所引用的看法呢，很明显的是不是从人的完全堕落的角度做出发点的。Okay。我承认这个是华人教会很普遍的一个看法啊。所以改革中不是福音派的全部，还有其他的说法。这个说法呢，它背后暗示的人的自由意志还是存留在堕落之后，而这个自由意志呢，还有包括了能够接受神很普遍的说法。我要问的是，你相信人是完全堕落的吗？还是人还有一点自由意志，或者还有一点的善，或者还有一点的理性啊，或者还有魂还有体没有堕落，只有灵死掉而已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神学跟哲学思想呢，都尝试为堕落之后的人留一块的余地。广东话说，总还拿出一把沙，就是说本来明明是空的，但是我们还要抓一把沙啊。这把沙就是说还是要靠一点东西，靠自由意志，或者理性，或者良善啊，或者魂跟体啊。还是你愿不愿意考虑啊？新约圣经明明的教了，人是死的，完全没有一个都没有，完全是污秽的，完全是堕落的。然后呢，圣灵用他的大能来呼召，来捡起我们。我知道，我同意这个是一个不容易接受、不容易吞下去的真理，所以给大家特别优惠8个月去思想，6个月不够的。我自己也挣扎过，所以给大家8-9个月去想一想慢慢的想一想不要今天说服还是不说服，同意还是不同意，慢慢去读一读罗马书、以弗所书以赛亚书、诗篇怎么描述人的，箴言怎么描述人的好还有一些大家还没有写下来或者问的，还有问题的请 feel free 只要用 mic 哪一位愿意发问题？我知道关于预定啊、预知啊各方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是不是有一些的想要问的问题？发问无禁区，我的 policy 是 honest answers to honest questions。你问的诚实，我答的诚实。我不懂，我就告诉你我不懂。OK， 我不要假装我什么都懂，不是的，这个是谎言啊 ，no such thing 但是知道的告诉你。也可以，可能也不一定完全同意 ，That's okay too。 这是下午的讲题，不过现在讲也不差，不错啊，给大家午餐有开胃菜。得救的信心和得救的确据之间的关系，大家听懂这个问题吗？ It is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ving faith, 使人得救的信心和得救的经历 assurance of salvation? 那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使人得救的信心，就是说神要求我们信靠耶稣啊，同意福音然后降服下来，这叫使人得救的信心，结果是称义。什么叫得救的确据呢？得救的确据明显的是人的经历，我有把握，我得救了，我是神的儿女，这个救恩不失落了，那叫得救的确据啊。我们先做一些定义啊。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很有趣的，在清教徒的传统有两种的说法，第一种是加尔文跟 William Perkins 的，第二种是 William Ames 和其他清教徒的。加尔文跟 Perkins 的说法是，刚才我说 faith is applicatory assurance, 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支配神的应许，有把握的相信抓住神的应许。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信心的话，信心本身就包含了确据了。信心就是很有把握的说，是的，圣经讲的是真的，我是罪人，耶稣做我的救主，耶稣为我死，我信他，所以就有确据咯。啊，什么叫信耶稣嘛？就是抓住他，对不对？所以这是很有把握的。好，这个是一种的看法。第二种的看法乃是说呢，信心是，信心是投靠耶稣没有错，但是呢，清教徒运动是从1555年到1710，很长的155 years 啊。那这些伦敦的大律师也好，贵族的富人也好，农夫也好，打工的也好。都会来问牧师，我是不是犯了神不会饶恕的罪呢？我会不会失去我的救恩呢？我的灵命如何？就是说，英国人当时还会怀疑自己的救恩，那也不怪他们，因为天主教还是很活跃的啊。所以清教徒经过了150年这么长时间的牧会，很多都是一牧会就20年一个地方，有的50年的。所以呢，清教徒呢也跟亚米念要做很多的对话跟争辩。所以他们开始用牧者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一大堆的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华人基督徒一样，个人都低头捶胸回家那一类的，当时进入一大堆，那怎么办？清教徒的牧师们就说，使人得救的信心不一定包括得救的确据的经历。他的意思是说，你可能真的信了耶稣了，诚恳的真的圣灵动工，你有真的信心，你悔改了，你也继续在每天爱神爱基督，有生命的，但是你就是没有的确据。那这种人呢，不是另外那种以为自己得救但其实从来都没有好好的悔改那种，我们不是讲那种，那是假冒的，是自欺欺人的。我们不是讲那种，我们讲那种真正信耶稣爱神有生命的基督徒，他可能是没有得救的确据的。华人教会一大把，你知道有多少吗？我25年来做了好多次的问卷调查，要不要我们在这里做一次？敢不敢填这个表格？还是你闭着眼睛，我问你们举举手？啊，我是这样问的。那记得好，我是问基督徒，不是问非基督徒。我问的问题是：假如你今天离开世界，站在神的面前，你有没有把握你可以进到天堂呢？你知道有多少基督徒不敢 tick？是的，我有把握吗？大约从25%到40%，高达40%，有人说不止40%，啊，意思是说华人教会里面有40%的信耶稣的基督徒是没有得救的把握。我没有说他们不得救，啊，我说他们没有得救的把握。好，那其实呢，你用清教徒的他们的角度，清教徒就是英国的改革宗的意思 ，OK。他们会用三种的比喻来解释。第一种，根本没有泥土的地，那是听了，但是圣灵没有扎根，没有种植根在他们的心中，所以被飞鸟去被魔鬼吃掉了。好，第二种呢，有根，但是很浅，圣灵的工作不是那个重生的那个扎实的工作，有一点点尝到天然的滋味，是什么呢？耶稣自己解释的。耶稣说，这就是人听了道之后欢喜接受， 但是经不起考验，太阳一晒，就是说患难一来就没了，啊，那所以很明显有一种的所谓信心是暂时的，不是圣经里面所讲那个死人得救的信心。所以呢，患难是一个很好的得救的考验，所以神呢一定给基督徒患难做考验的，肯定的，一定有的，多或少啊，是哪一类的患难而已。OK， 好，所以对清教徒来说，什么叫得救的确据呢？得救的确据就是经过困难，经过试炼、试验，而最后迟早，迟多过早了，迟迟的得到了得救的确据。而他得到的时候呢，他生命有力量，服事有力量， okay， 是一个很宝贝的东西啊！我再说啊，加尔文他们说你信就有确据了，其他的清教徒说不，很多人呢是很诚心的信了，但他就是没有得救的确据。神也给很多的不同的试炼在他们的身上。另外有些人没有得救的确据呢，是因为不好好读经祷告，不聚会，那他们配没有得到确据，打一个人魔啊，广东话说，对不对？应该没有嘛，因为不好好的跟随主。好，所以没有得救的确据是有很多种的原因的，但是其中一种的原因是神给我们考验。好，那这种的基督徒呢，好像我们啊，有一首诗歌还没有唱啊。God moves in a mysterious way His purpose to perform， 神用奥秘奇妙的方法来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要成全他奇妙的计划。Behind the frowning providence, He hides His smiling face。神的带领，神的 providence， 好像他皱眉头啊，不爱我们，遮掩他的容美，遮掩他的笑容。在这种皱眉头的带领下面，后面其实神隐藏了他的慈容。所以神不是不爱我们，所以呢我们感受不到他的同在，就是爱我们，给我们以这种的考验。早晚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呢，是可以得到得救的确据的啊。那这个是我感觉上比较大部分的清教徒呢是后者的。所以在信心的定义，我们还没有读到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对信心的定义。他说信心是什么呢？就是凡是圣经所讲的都相信，圣经应许的我领受，圣经警告的我战兢，圣经教导的我顺服等等。但是他说还有一个但是， But the principal act of faith， 但信心主要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 resting in trusting, relying on, embracing Jesus Christ as He is offered to us in the gospel。信心除了圣经所讲的我都接受以外，另外加上完全的依靠、信靠、拥抱、领受耶稣基督，就是福音里面神要给我们的那位耶稣基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信心呢可能或强或弱。到了第十八章，这个是第十四章威敏斯的信仰告白，到了第十八章呢就说了这个信心可能强可能弱，可能被撒旦或者各种各样的攻击，但是至终是会胜利的。 But yet it ultimately gains the victory 所以信徒不要怕，就我们唱那首 How firm a foundation， 不要怕神把我们放在水中火中，神必不必不必不必不离弃我们。这英文的版本 I will not will not will not no will not desert， 中文是必定必定必定的拯救英文是 I will no never no never no never forsake， 就是投奔耶稣怀抱的真正信靠耶稣的人，神是绝对不离弃的。 God is not in the business of forsaking his true children。 所以一方面我们经历不到，另一方面我们抓得紧紧的，像什么呢？像这个降落伞或者是玩班级，中文怎么说？ 蹦极弹跳 嗯蹦极 就 蹦极啊蹦极你跳下来还没有一下之前你 free fall 你就好像要堕下来的样子吗那你抓什么？那叫带，对不对？绑住你的带，那个带是绑住你的，但是还没有咔一下之前，你用的是信心，你信的叫带，这就是信心。 没有确据的，就是没有确据的经历，但是你知道这条带什么东西，你知道圣经应许的是什么，你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啊。所以有很多没有确据的，但是你可以得到，好好的求神，好好的跟随他去啊，靠近着耶稣基督，早晚你可以有完全的 complete assurance of faith。 这就是确据。是这个麦克风在哪里？后面。问得非常好。假如你是加尔文就是客观的，假如是 William Angel 是主观的，什么意思呢？得救的确据是客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神的话，圣经的应许，而神的话是客观的，神的话不是我造出来的，神的话就是那里，你可以读到，是客观的，是读得到，你可以抓住，可以信他的，是客观的，是在我以外的，outside of me， 拉丁文是 extra nos， 在我的 mind 以外的。但是是主观的，什么意思呢？是圣灵早晚要种植在我的心中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主观，就是说你可以经历得到的。不过很多清教徒说你是早晚经历得到啊，所以呢你刚刚接触主耶稣那一秒钟，有人跟你说刚才假如你的祷告是诚恳的话 happy birthday， 那个对清教徒来说是不算数的，那个不是他们所讲的 assurance， 那个是你 rejoice， 你给这个基督徒一个啊、一个知道呢啊、我们是啊、因信称义的啊，那你也要抓住神的应许。刚才你说祷告接受主呢是真的话，你是有新的生命，那我们也没有权利不给人们这种的确据啊。但是清教徒所讲的确据既是客观也是主观，而且是很成熟的，很丰富的啊，很丰盛的 ripe and mature 啊，好像一个桃子啊，水汪汪的啊，这种的 assurance 啊like ripe 啊 wine 啊，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得救确据可能是两码事，可能啊。要不要继续问？ 那跟昨天谈的那个圣徒没有相关，因为说，如果神所拣选的，神所做出的， 是， 如果圣徒就是说要考验神这些，是。 如果 在中间倒了，他是不是他就没有那个信心的确据，也就是 只是对，得救的确据是一个经历，和圣徒的艰难的关系是什么呢？好，神拣选预定，基督买赎。圣父圣子圣灵保守，这叫圣徒的坚忍。圣父圣子圣灵保守所有在基督里的，那我怎么知道我是在基督里呢？就刚才所讲的咯，你要抓住基督的应许，你要常常跑到十字架面前。 OK， 那正常的情况不用忧虑，忧虑都是那些信心软弱的跑走的那些，对不对啊？不过那些有生命的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的信心，所以我说信心跟减肥不一样，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意志，不是靠信心得到确据的，不是的，我们的确据是靠神的应许跟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不是靠自己的信心，不是凭感觉。但是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耶稣是可靠的，父子灵保守我们坚忍到底，耶稣爱除他的就爱他们到底，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好，所以我们相信圣经，相信基督。好了，实际上我们要做什么？实际上教会要不断的劝导信徒来抓住神的应许，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没有别的路。好，信心软弱的是我们帮助他们以圣经的话祷告，用爱心劝勉他们，鼓励他们。 Don't give up， 你已经信主吗？不要放弃啊。好，所以就是因为背后啊有圣父圣子圣灵的保守，就是圣徒的坚忍，所以呢得救的确据对那些真正爱主信主的人，得救的确据是可以得到的。我再说一次，就是因为圣徒的坚忍，就是父子灵从头到尾都是他 主动的，从计划到拯救到保守都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就是因为神是全部的拯救我们，因此真正相信他的人有得救确据的可能性。所以不要give up，不要放弃，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没有别的路，因为神的应许里面中心人物就是耶稣基督，你也可以说紧紧抓住。